Honey， 你睇唔睇到啊？有流星啊！ 唔系、啊，瑞文，飞机嚟嘅啫。 边系啫？吓、啊，点解系你嘅世界？ 吓、啊，乜唔系你约我嚟嘅咩？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流星同彗星嘅分别， 而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讲下风灾、水灾拯救经验。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我系海琳。今晚直播室有我哋嘉宾名厨 Esther 沈依红，同埋我嘅好拍档米哈。 晚上好。 今晚、Hello. 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是、美食、美学同生活观。咁首先我要提一提大家，今日开始降温吓，而家气温咧17度，有少少冻，相对湿度40%，都几干下。提一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同红色火灾警告现正生效。又冻又干燥，大家记住穿多件衣服。如果家有老人家、小朋友，记住关心他们、保暖一下。米克，12月第一日，你想起什么呢？ 12月第一日、想起11月的事未做完。 我想起冬天、12月又圣诞节、又冬至、这些团聚庆祝的美酒佳肴的日子。 天气一冻就想起节日，想起即聚会，想起美食和美酒。 是啊，所以今晚我请了一个跟我一样喜欢吃东西的美女厨神 Esther。Esther 你好。其实在法国呢，通常人都会希望自己，如果喜欢吃的人呢、都希望叫自己做 gourmet， 一个美食家，讲究美食，讲究吃东西的人。Esther， et vous un gourmet？ 你是不是一个美食家？ 怎么说呢，我那个不同的阶段我曾经是的。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比较 focus on 那些小朋友先。 即是你曾经是一个模特儿啦， 是 曾经是一个全职的厨师啦， 是 现在是一个兼职的厨师，一个全职的妈妈。 是 的。但是我知道你其实这几年是你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其实你走过一段都挺辛苦的日子，是不是？ 咁我相信係啊，咁相信好多人都經過啲唔同嘅艱苦日子嘅， 同病魔搏鬥嘅日子。 我嘅 version 就係係啦，因為嗰時曾經即係一個完全係一個工作狂啦，跟住完全冇理會到自己嘅身體咧，咁同埋個活嘅方式都係以人哋嘅準則咁樣去活啦，咁所以咧就其實都唔知好即係好 unconscious 嘅情況底下就迷失咗自己啦，跟住繼而就。垮啦，冧咗啦，咁样，咁呢个系2016年嘅，咁、如果你讲话我系美食家嘅话咧，应该系之前嘅啦。咁嗰时再细嗰啲，做模特儿嗰阵时咧，就因为成日都要顾住自己个体型咧，就反而令到我咧更加恨食嘢， 唔可以做嘅嘢就突然间好 exciting。 我都喺度即系谂紧，模特儿嘅工作同埋美食家唔系一个先天嘅冲突嚟。 模特儿冇错，模特儿同芭蕾舞演员呢两样嘢。 系啊系啊系啊，嗰时咧我成日经过啲餐厅门口啊，啲 cake shop 咧，喺度斋望咧，人哋就咁睇咧，以为我系冇钱买嘢食嗰啲。 你是視窗美食家，美食家，咩淨係睇廚窗嘅啫，廚窗嘅美食家。 咁嗰時就因為即係不停要抑壓自己嗰、那個嗰、那個食慾啦，咁咧就反而咧就令到我咧更加即係點樣抒發我依一啲壓抑嘅情緒咧，就係、煮嘢食俾人食咯。我見到人哋食， 人 哋食我煮嘅嘢食咧。 咁我就好爽啦。 你食嘅时候咧就系试菜嘅时候，即系试味啊，试菜嘅时候。 系啊系啊，咁我煮完出嚟，咁我自己又唔系太食得全碟喎。咁啊最好嘅就系怼俾人哋食。 呢啲人咧就即系最邪恶。 唔系嗰啲朋友都好好噶， 最适合做我嘅朋友。我想讲下一句就系啦，即系我系好唔怕噶吓。 系啦，米虾系食极都唔肥啊，好讨厌。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 浪费地球资源。 中年之后咧都唔系咩？太大声咁讲。 但系 Esther 咧，佢自己间餐厅真系啲嘢真系好好食。 多谢多谢。 系啊，所以我谂起话，哎呀，圣诞节其实近年嚟咧，我相信大家以前香港人咧就中意净系食。近年嚟就反而真系多咗自己，因为可能系疫情期间啦，就中意自己入厨房啊！我身边好多个朋友，你见到譬如呢个 social media 即系社交媒体上边，你见好多人咧真系学煮饭。 不过咧，我都想讲，即系呢个中意食咧，即系香港人中意食嘅文化咧，我觉得都有几个阶段。 系咪啊？ 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嗱，当大家都未有好多嘅闲余去消费咧，咁就即系。遑論點樣食啲咩好嘢啦，咁所以當即係經濟起飛之後咧，即係九十年代我哋講緊嗰陣時就係好多窩蜂嘅，同埋名牌效應，同埋用價錢衡量嗰嘢好唔好食，即係珍馐百味啊， 而家都仲有啲， 而家都會仲有，係啦， 以前係魚翅撈飯啊嘛，係啊，同埋一定要飲 XO 咁樣， 係啦，咁所以嗰個價錢決定美食與否啊，係 啊， 但係近年咧，我覺得嗰個講究嘅文化開始出現，即係話大家都係以食行先噶啦，你睇嗰啲書又好，睇節目又好，都係食行先，但係開始咧會去講一啲平民啲嘅東西。即係話，例如講下文化上嘅，即係有啲係香港呢個城市好地道嘅一啲食品，咁嗰啲未必係貴嘅東西，但係大家又會去因為一種懷舊或者一種嘅童年回憶，咁然後去尋翻嗰個本味啦。呢個第一種講究，第二種講究咧就係食材，即係近年咧對於食材嘅講究咧，我覺得係明顯咗嘅，即係例如有機嘅。係嘛嘅食品嘅種植方面啦，係咪離地嘅土壤種植啦，定係還是個魚嘅糧食係咩咧？等等，我覺得呢度就翻去一啲，有啲人會去反璞歸真，去揾翻個食材嘅原味，即係呢啲都係喺個飲食文化，即係概括咁講就係香港好中意食。但中意食里面咧，其实都有一啲唔同嘅变化。 Esther， 你个心路历程由食嘢个心路历程系咪咁噶？ 我咧就系、是我因為讀大學嘅時候咧就讀藝術嘅，純粹咧係因為冇其他科目自己中意啦。咁咧就因為我個人咧冇辦法揞住良心做事嘅，所以我就明知道咧唔係太揾得食噶啦依一個 major。咁但係咧，我覺得我一定要開心先啦。咁我就讀fine arts contemporary arts 嘅。咁讀完書出嚟咁。當梗係冇揾到正常嘅工啦， 唔可以 practicing artist 啦， 咁咧亦都唔想做嗰啲即係揸刀嘅 artist 咁樣，咁我就即係翻咗嚟香港嘅，咁我自己一個人係回流先嘅，我爹哋媽咪嗰時仲喺美國，咁嗰陣時就機緣巧合底下咧就認識咗我個 model 嘅 agency 嘅老闆啦，因為我咁嘅身高咧，其實我唔做 model 嗰時未做 model 啦，啲人都當我係 model 噶啦，咁我就係咁 might as well 做下啦，咁嗰陣時都揾到。啲食嘅，即 係你有幾高啊？我哋因為電台節目咧都講過， 有米蝦咁高啊！ 我173咯，173啱啱好行天橋嘅高度啦，咁樣。咁嗰時都夠嘢做嘅，嗰時香港。咁咁喺嗰段期間咧，就係2005-2006年咧，喺香港咧一次過咧開咗幾間法國 fine dining 啊。都係法國嘅米芝蓮星級嘅廚師過嚟開嘅。咁我之即係。Prior to that， 喺嗰個之前咧，我讀書嗰時咧，冇咁多錢去食呢啲咁奢華嘅食物噶嘛。但係咧，我屋企咧都即係父母咧都係咧為食根嘅，上海人同埋潮州人咧呢個組合咧都係好中意食嘢，同埋咧由細到大咧，佢哋都係會不停咧喺度評論飯桌上嘅食物嘅。 同埋汁醬咧，如果係上海同潮州汁醬都擺成張台啦。 係啊，佢哋好 唔同嘅汁醬。 即係我媽咪可以去為咗一個。夠香有冇咁夠香味嘅冬菇咧？去奔跑唔同嘅街市啊，唔同嘅地方去買嘅，嗰度嘅冬菇最香嘅咁樣。咁我就即係原來自己咧潛移默化咗，即係原來係唔知嘅情況，但係變做一個好注意食物嘅人咯。咁我就咁喺2006年，即係加上香港嗰時開咗幾間靚嘅餐廳啦，咁就開始即係自己有啲收入啦，咁就認識咗。即係嗰個 social 嘅圈子又廣闊咗啦，咁我有機會去食下啲靚嘢嘅時候，我就發現哇，依、這個簡直係一個 活用的藝術。 究竟前半身吃了什麼呢？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吃了什麼？ 前半身究竟吃了什麼呢？ 是啊，我真的是咯，原來前半身吃的東西只不過是這麼少撮的，這樣咯。原來食物可以這麼漂亮的呢？這樣。 2006年那幾間法國餐廳開頭開的時候挺得閒的，那時候的廚師是很幾中意同你傾偈嘅， 同埋嗰時咧，我係好瘋狂噶，我係嗰時未有智能電話噶，我真係會帶部相機去影相噶，to a point 咧，嗰時有啲餐廳嘅人咧以為我係寫食評，因為以前係寫食評嗰啲人先至會咁樣影相， 第一代嘅 foodie 原來 係啦，咁同埋嗰時係真係會曬啲相出嚟嘅喎。 哦， 系啊，真系会晒，跟住喺屋企去回味翻自己食啲咩啊，然后 有冇写低咧？咁样 有噶，嗰时真系有写噶。 咁你真系食评噶，即系只不过系冇发表。 系啦，冇错。咁即系我系狂热到咁嘅地步。 你同我屋企有啲似，我屋企就客家捞福州人，又系客家人就中意豪食，福州人咧就其实佛跳墙就系福州菜嚟嘅，咁所以。我 好多好嘢食噶， 好多好嘢食，同埋即系养咗一个好奇怪嘅习惯咧，就系唔知点解一细个嗰阵，我哋就要即系如果想食呢啲贵嘅餐厅咧，就要有原因出师入名。 即系你讲法国菜， 法国菜 系 咁圣诞节就系一个好好地去作爸爸妈妈一大笔去食饭嘅时间， 考试考得好咧，系咪一个原因啊？ 最緊要是節日， 仲考試的時候咧，未識食法國菜，同埋未識米芝蓮嘅，所以就未有呢一個咁嘅階段。 我同我家姐咧，其實就會將每一年咧，尤其是我家姐記性好好嘅，佢就會記得每一年咧，嗰年咧，我哋去過邊度食過菜，聖誕， 亦都係依一個原因，令我咧好深深咁愛上食物，而繼而變成一個廚師嘅，因為我覺得即係。fashion 啊，嗰啲即係你嗰啲物件咧，係會流逝，好容易忘記嘅。你送個袋俾我，你送件衫俾我，佢哋中意一陣間咁，嗰個款過咗就過咗噶啦。但係好食嘅一餐飯，就好似一出好睇嘅戲，一首好聽嘅歌咁樣咧，係會永遠留喺你個心中。其實人嘅對味道嘅 memory 咧，係差唔多係。是差不多是最 permanent 最入的，是啊，咁即係同埋咧，我覺得即係食物咧係計空氣同水之外咧，就係人嘅 basic need 嘅基本需要嚟噶嘛，所以係好直接咧可以觸動到人哋嘅心嘅一樣物件嚟噶咯。咁所以我自己食到一樣好好食嘅嘢食，其實我又好開心啦。咁調翻轉頭，我又好想煮啲好食嘅嘢食俾啲我錫嘅人咯。 係食物咧，好多時都扮演咗喺一個人與人之間關係裏邊嘅一個核心。 嗯， 你見好多電影啊、小説嘅情節啊，食飯嗰場戲咧，往往都好重要。 我記得喺《基道山恩仇錄》咧，入邊有一幕咧係好奇怪嘅，就係佢同佢之前嘅情人喺佢即係佢情人結同佢即係佢個仇家結咗婚。佢嘅情人認到佢，知道佢係邊個，就不斷地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喺我哋屋企食少少嘢？因為阿拉伯人話喺同一個屋檐下食個 嘢 嘅話， 就 係朋友。嗰一段係我一直記得嘅一樣嘢，所以我會話即係可以分享食物呢樣嘢係一個好似。一種儀式，一個神聖的。 海林在剛剛開，即係我哋開始有節目的時候，一開始就即刻帶啲嘢食你，在同一個屋檐下，你先食咗嘢先開麥咁樣。 唔係，咁Esther 你嗱中意食嘢啦，走去所有啲 gourmet 啊 Michelin 嘅餐廳度食嘢，食到影埋相啦，咁跟住下一步咧， 咁就開始去到一個點咧，係去到狂熱，自己未知嘅係點樣發生咧？就係有，我記得當時好似有一兩個月咧，我工作好忙好忙，但係咧有一種行屍走肉嘅感覺。 仲係模特兒工作， 我仲係模特兒嗰陣時，咁我就唔知點解做咩事，點解明明以為自己多 job 啊多收入應該要好開心㗎，點解咁行屍走肉 feel 嘅咁樣？咁咧until有一個嚟緊有個 long weekend。我中意有啲得闲，咁我就好早就约定啲朋友话嚟我屋企，我要煮饭俾佢哋食。哇！当我要准备，即系我嗰 lead two weeks， 几多人啊？ 我都唔记得几多人啦。我屋企唔系好大啫，我谂都系三四个咁样啦吓。 但 lead up to 嗰餐饭嘅之前嗰个零两系啊个零礼拜啦，哇，开心到不得了，每日咧就喺度谂要煮啲乜嘢，喺度即系睇书啊，上网抄啊，咁我嗰种开心嘅程度咧，简直系即係嗰個你做咩 job 啊，賺咩收入咧，係不能比較的。然後嗰一刻咧，就突然間個人醒咗，就係哇，原來我之前咁行屍走肉，原來係因為我冇煮嘢食。咁我就發現，喂，發現到原來依一個先至係我嘅至愛。咁我就開始喺度諗啦，點樣去捉實我依樣依一個至愛咧？咁就開始嗰時都未咁快嘅，一夜跳落去，因為都知道做餐飲咧係好辛苦嘅，同埋我屋企咧係冇人做餐飲嘅。 同埋你嗰陣時都只係即係家庭式作業啫嘛，即係 自己 煮 下俾朋友啫嘛，同埋即係咯，你煮俾朋友食，朋友一定讚佢好食啊嘛， 係 咪先？ 係啊，你試下請下我啊，我一定贊噶，我好正面嘅個人， 係咩？我以為你話會打擊到我，如果我就重寫我嘅故事添，見到咁但係嗰時亦都啱啱同一個時間就認識咗我老公啦，咁嗰時即係男朋友咁啊，咁我就我哋係時候都要去做一啲比較穩定啲、有將來啲嘅行業喎。model 始終都係嚇太多變數啦，同埋都係要即係去係唔穩定啦咁樣，咁啊諗點樣入行咯。嗰陣時就係 俾你曬恩愛住。我想問嗰陣時，因為你推翻嗰個時期，其實嗰陣時即係互聯網都唔係十分。旺盛流行啦，即係唔似今日咁，我哋唔識煮一個飯，係嘛？將嗰個餸名打上網，咁總有幾條片可以睇住嚟學啊！ 嗰時都有嘅， 當時係點樣咧？ 嗰時都有嘅，都有 internet search 嘅，但係就冇咁多而家嗰啲user review 咯。咁嗰時真係 邊啲好邊啲唔 係啦，嗰時真係要試咯。而家就好容易嘅，你睇到 top search 即係幾個有幾多 comment， 有幾多 view 咁樣，又已經上咗網好耐嘅。你喺呢個網絡世界能夠喺個搜尋榜上邊咁多年嘅，應該都好嘅啦。通常我而家揾 recipe 都係咁樣，第一個彈出嚟最有歷史嘅、最多人睇嘅就應該唔錯噶啦。咁樣以前就冇咁多依啲 reference 咯，咁就要靠自己試咯。 因為我細細個咧，好中意睇cookbook 嘅。 係咩？ 我都係 烹飪書。 居然 係啦，因為咧我覺得咧烹飪書係世界上除咗詩以外咧，另一個咧係好難用文字去理解嘅一種內容嚇、啊。所以翻嚟先慢慢詳細講。 係啊，原來我哋三個人都咁中意講食嘢，咁我哋翻嚟繼續聽完首歌，翻嚟繼續講呢個美食、美學同人生觀。我哋聽翻首 Carpenters 嘅 Only Yesterday。 After long enough of being alone, everyone must face their share of loneliness. In my own time, nobody knew the pain I was going through, and waiting was all my heart could do. Hope was all I had until you came.

翻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晚直播室有我哋嘅嘉宾名厨 Esther 沈依红，同埋我嘅好拍档米克，仲有我海林。今晚嘅题目系美食、美学、生活观。提一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同红色火灾警告现正生效，有啲冻啊！大家记住着多件衫，饮多啲水。米克，你 系 原来你中意睇呢个曲谱美食指南？ 因为咧通常咧，中意睇嘅意思系打书钉，因为通常曲谷咧都几贵嘅，又大本啦，又厚啦，即系你屋企个书架都直头咧，佢会可以系大本过我个书架可以摆得落嘅容量啊，即系突咗出嚟啊，或者 咁你 系 买鬼佬嗰啲咯？ 系啦 ，Julia Child 其实系 啊 ，Julia Child 系啦，咁你喂咁啊好精美啦，然后咧我就好中意去抡佢啲文字嘅，即系嗰啲描述咧系 咁，但 系 你冇煮出嚟 诶冇。是啊，冇，因為我係一個文字人嚟嘅，所以咧，我係對各款嘅文字，即係都想去考究一下，究竟有咩嘅寫作嘅方式可以寫到，即係你可以用文字去形容到個食物嘅味道，甚至食完嘅感覺，甚至係食完之後嘅聯想，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高嘅技巧咯。咁 係啊， 其實亦都嗱，我就冇煮到出嚟啫，但係其實有一個人嗰陣時喺美國都拍咗電影嘅，就係根據 Julia Child 嘅 成本曲 谷 煮曬出嚟啊嘛， 係啊，逐個煮逐個煮。咁嗰個電影同埋呢一個故事都幾係，我覺得。幾反映到美食對一個人的人生呢有一種很刺激和激勵的作用，就是他給你目標，你的目標就是你怎樣去 please 你自己，就是你怎樣去找方法令到自己開心，而食物令到自己開心呢，那個正如 Esther 所說，就是很直接的，是嗎？ 是啊，是啊，即係譬如 fashion designer 咁樣啦，你設計件衫咧，你未必會睇到嗰個成果著起嗰個 consumer 嗰一刻，同埋由 design 到出到面世咧，係好耐時間嘅事。但係煮嘢食由廚房上到台面，然後嗰個食嗰個人嘅反應，哇，係 instant 都好快，好緊要。因為我個人好心急啦，好想快啲睇到。你寫本書都係啦，你睇唔到嗰個讀者嘅反應噶嘛。嘢食係好即時啊， 所以你當你發覺你其實你心入邊原來即係可能米蝦都係啊，暗地裏可能想做一個即係大廚係咪？ 哦，係啊，係啊，係啊，有一個咁嘅諗法。 咁嗰出戲咪好幫你圓到夢咯，因為佢又睇同一本書，跟住佢真係實踐咗出嚟。 哦，咁嗰個係人哋嘅夢嚟，就圓唔到我個夢嘅。 因為 Esther， 你幫你發覺原來你咁中意同人哋分享食物嗰陣，你就決定入行係咪？ 係啦，咁我就揾方法入行啦。咁其實就好容易啫，就一係就揾間學校讀。全日學校讀，一係就揾間餐廳做啦。咁嗰陣時，因為我係讀完書開始咧，都係自給自足，冇問屋企攞錢嘅，所以當然係去 approach 一個唔使錢嘅渠道先啦。 入廚房， 咁啊去揾餐廳做咯。咁啊不單止唔使俾錢，仲有收入喎。咁啊由低做起嘅，咁啊一揾就揾最靚嗰間餐廳啦。咁想當年咁喺置地廣場嗰度有間法國餐廳嗰度啦。咁因為我英文普通話都係流利啊，咁又本身嗰間餐廳嘅人都識識地我，因為咧我就係之前已經去過，攞住部相機傻傻地咁影相。咁佢哋 冇懷疑你係。間諜啊！ 嗱，其實嗰陣時咧，啲餐廳咧係唔俾影相嘅，絕大部分啲級數嘅餐廳，唔同而家佢哋即係已經放寬曬啦， 阻止唔到啫。 係咁，但係佢見到我嗰個傻嘅程度咧，佢哋又俾咗我咁樣，即係嗰個人嘅 passion 咧，其實係。有傳染性嘅，即係有時話 好辛苦啊做嘢，因為 咁嗰時都幾誇張，即係真係好辛苦，因為由幕前轉咗做幕後啦，即係由之前隻手永遠都係要好靚嘅，慢慢做 full mask， 跟住 保養隻手， 係啊，咁我好記得嗰次咧，第一日翻工同咁我就我老公車我翻工啦，咁佢就出 trip 嘅，三日後佢翻嚟，佢就接我放工啦，佢送我翻我屋企樓下喺個 lift。口等啲嘅時候，我係爆喝，哇！伏咗喺佢膊頭爆喝，佢做咩嘅我？我 feel 唔到我對腳嘅，因為即係我就冇做過 retail 工嘅人咧，咪無端端要企咁多個鐘頭啊！ 同埋濕地定乾地啊？ 我係做樓面先嘅，係啊，因為我嗰時我要學嗰個餐廳嘅流程啊，咁都熱。都叫做有冷氣炭噶啦，有地氈氣噶啦，都咁辛苦。 係啦，我仲以為係三日後翻嚟， 接唔到我老婆。认唔到啊！ 真系 唔到，揾唔到老婆接唔到添。 但真系变形噶，对脚要着嗰啲压力物啦。后来即系要、要开头匹开头贪靓嘅，买一对开工鞋咧，有少少争嘅。哇，唔得啊，顶唔顺啦，冇得贪靓啊，要着嗰啲好核突嗰啲胶底鞋啦咁啊。 咁跟住由慢慢由最基础开始学起啦。 咁嗰时就好快咧，咁我哥咧。咁嗰時佢兩邊飛嘅香港同美國，咁佢就想揾個竇咧香港咧擺佢啲酒啊，同啲 friend hang out。咁佢就阿妹咧咁中意煮嘢食，咁啲人咧中意飲酒嘅都會想食，即係會中意食嘢嘅。咁不如你就試下喺度煮，睇下啲人有咩反應啦。 咁阿哥你出唔出糧嘅先？ 咁我哥就話戰不戰底就佢嗰個出租金。咁其他我嘅嘢咧就要我要自费嘅。咁嗰时咧，其实我都储咗啲钱嘅。就我计嗰条数，嗰啲钱咧系足够我咧一年冇收入嘅。去等我去尝试下实践呢个梦。咁嗰时就所以就定咗自己一年咯。如果成功嘅话咧就继续咯。唔成功嘅话个梦都要醒噶啦。咁样咯，咁就 嗰阵你系真系个 high achiever 嚟嘅，你真系样样喺由远去睇噶嘛，好多嘢，你好似一个好完美嘅人生，有一个好好嘅男朋友，后屘系老公啊，有一个 咁当然遇过好多衰人先至 嚟。我哋系咪要转题目啊？ 呢个又另外一个题目。 下次我哋讲衰人的故事嗰阵，我会上嚟揾你噶啦。咁跟住又一间即系你可以即系做乜嘢都系，即系你做乜嘢都好似系一个 high achiever 嚟嘅。 我谂我个人系因为我个人咧会谂好远嘅。我系会即系hope for the best but plan for the worst 嗰种性格嘅。 即系你会好有计划咁样。 系啦，就 算但系又好进取，但系又好现实嘅啫。你要好，你要好多计划。 我又好有。即我是又係一個 artist 喺個心內心入邊，我又有好多個嘅夢想做，但我又有好現實嘅一面。我都心 諗 係幾叻攞到呢個平衡嘅。 你執行能力好高嘅， 都睇 係 嘅。 喺遠度睇嗰陣，你係好似有一個好完美嘅人生嘅，事業、家庭，樣樣皆能嘅。 咁嗰因為我每一樣嘢都好奮身落去做咯。咁咁就要即講翻一啲，即好多人都有同樣經歷都未必發現到嘅就係、是，其實我細個天生係有 ADD 啦，過度活躍症咧，冇人知嘅。咁因為我咁樣嘅 ADD 嘅狀況咧，咁做咩咧都唔得噶啦，讀書成績又唔好啦。 好專注通常 因為專注唔到，我就唔係嗰啲走嚟走去嗰啲，我係坐喺度，但係個腦係咁飄嘅。咁咧就所以咧，當我26歲發現我煮嘢食係得嘅時候咧，哇！終於揾到我叻啊！嘅地方啦，因為我細個即係其實知道自己聰明嘅，學咩嘢都比人哋快，但係硬係咧，即係睇住人哋咧，即係一級一級咁升上去咧，我就硬係永遠都係 完成度不足。 係啦，咁樣就到，所以到26歲嘅時候，我發現哇，我你咁叻煮嘢食嘅，咁我咪奮身，我好享受人哋讚我。 但呢個係好重要嘅喎，因為咧原來都有研究講咧，就係當一個人如果喺生活上面所有部分佢都揾唔到可以專注嘅地方咧，咁佢持續所有嘢都唔專注。但如果他找到一个突破点，在那个东西上面专注，他会在其他方面都相对专注了。 是，即是 说得很对啊，是啊。我自从发现了我的权威之后呢，我做得回很多我之前做不到的事情。 哦，是吗？ 即例如我开始打回之后我打回 tennis，coach，我小个6岁的时候已经打，打了几年不行了，就停了。 我自从我差不多。 跟着呢，但是我成了年之后我去学呢，我 coach 说哇，其实如果你细个摆啲 effort 嘅话，你可以做 pro 嘅喎，咁样咯。跟住我细个唱歌又五音不全嘅啦，咁我又因为陪啲仔去学音乐啊，跟住自己又走去学下，跟住就发现，喂，原来我系 pitch perfect 嘅，但系细个嘅时候明明人哋系话我唔掂嘅， 系， 即系好得意咯。跟住系咯，跟住就突然间，乜我咁多才多艺嘅？点解细个就真系乜嘢都唔掂？咁我就因为我有咁嘅過去咧，令到我就好奮身咁樣做啦。咁就咁亦都嘅，因為嗰時 過度投入完美主義，跟住會 因為都好多人好支持我嘅，即係當然有啲人講啲即係睇死我嘅説話啦。咁嗰啲就變咗反面嘅推動力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正面嘅支持嘅，即係因為啲人見到我咁樣嘅 咁樣嘅條件，覺得點解你需要咁樣去捱苦呢？咁樣我真係一台六位做起嘅喎， 係咩？ 好誇張㗎！嗰時我係連裝修咧，因為我讀 art 咧，好多 installation 都識做噶嘛， 哦，即 係 自己 裝㗎。 我成日講話咧，讀藝術系嘅同學咧，其實係一個合資格嘅裝修佬。 冇錯，嗰啲油油啊，嗰啲 木工啦。油漆啦， 啊、 因為其實做雕塑嘅石膏好多嘢批檔。 話算我當年新居入伙咧，頭嗰陣嘅即係 housewarming 咧，都係請一啲 artist 朋友 幫你。 然後喺即係席上咧就、其實有幾幅畫咧就未掛。點啊？究竟點樣掛上會好啲咧？咁誒，等我哋嚟啊！有冇工具啊？有冇 最近咧，我見到網上面咧就話即係喺北京咧有一間有一間咖啡店咧，就係用行啲工業風啊，即係嗰啲 即係水泥地、 水泥就 白牆啦。 咁啊，大家就講笑話，依個係敘利亞風格。即係好差咁樣話，依個就係敘利亞風格。 bad 足㗎，依個 係好 bad 嘅一個作咯。咁但係你其實你，我可以想象你由你搬入去嘅話，如果你依個係一個可以即係你唔做任何批檔，跟住你只要識得夠多嘅藝術界嘅學生同朋友嚇，大家就嚟幫下手依個畫一幅畫。 但係嗱，必須要加個但係，需要留意藝術家做出嚟嘅東西咧。展期好少維持係超過一年嘅，所以咧啲嘢咧， 係我哋佢全部都係 installation for 個 exhibition 嘅。 係啊，你砌到鬥到樣似 OK 唔跌，係 OK， 但係咧佢未必耐用嘅。 係一個 pop up， 即係短期短期製作，係啊，講笑啫。 但係翻返嚟先，即係海林請 Esther 上嚟，冇理由淨係聽阿 Esther 幾多才多藝啊，幾一帆風順噶嘛，總有啲嘢想講嘅。 系啦，咁我讲话嗰时即系因为即系好勤力啦，咁有好多人去支持啦，咁啊又因为做开 model 咧，咁就识得点样面对传媒啊、影相啊嗰啲咧，唔会净系咁翘起只手，个摆个厨师款咁样咧，一嚟摆好多 pose 噶嘛， 好完美噶，喺好多杂志见到嘅系一个好完美嘅， 好多牌子帮我做嘢噶，我而家谂翻转头咧，想当时真系唔系好觉啦，因为我最近喺度帮自己砌个 deck 啊，即系嗰个 portfolio 咁样咯。哇！乜咁多牌子同我做过嘢嘅咩？即系都几 完美人 都唔知道原来自己有咁多 achievement。 但系我 当时唔，但当时咧系因为咧嗰时我不停寻，其实咧即系每个人都系想寻找自己，令自己开心嘅嘢嘅嘢噶嘛，即系 whatever 啦，即系个物件又好嘅事情又好咁样啦。咁我嗰阵时咧就一路咧就因为细个冇人赞我，好唔开心啦。咁到我揾到我有样嘢叻，有人赞嘅时候，咁我就以为系因为依样嘢俾人赞我就好开心啦。所以咁我就好投入。但我咁所以佢我就不停接好多新 job 啊、新 new challenges 啊。但系后来我又发现点解？我每一次追到一样嘢之后，做到一样嘢之后咧，开心嘅时间咧好短暂， 好空虚。 咁我就以为自己心头高啦，即系好即系不停不好野心，不停要向上追啦。咁系即系到我之后真系即系结咗婚，生咗两年，生咗两个仔，仲要喺大肚嗰段期间咧，系拍我自己嘅烹饪节目啦。嗰时喺某电视台嗰度有自己嘅烹饪节目啦。跟住仲由私房菜轉型成一個正式嘅地步啦，都係大肚嘅時候做，跟大完肚之後咧，仲都係冇休息咁樣繼續做，跟住結果就真係冧咗啦。 發生咩事咧？ 咁咧又咁嗰時老公嘅我哋兩個咧，即係一識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好合拍，因為大家都係好中意做嘢嘅。咁即係依樣嘢都係令我哋吸引對方嘅一個條件咁樣咯，咁所以嗰時咧就一路咧都唔想令佢失望，所以我就不停，就算帶住肚好攰都好，都繼續做。但係去到一個點，我都是有同佢投訴，我話我頂唔順啦，好攰。咁但係咁佢嘅角度就以為我係就咁發下咯禮啊，就咁 撒下嬌係 嘛？係啦，咁佢咧又同埋佢係福建人底啦，咁覺得啲嘢咧做唔好嘅咧，勤力啲做咧，就自然会好噶啦啲嘢。但系有啲 呢个资本主义 系啊，系啊，要拼才会赢系咪啊？ 咁咁去到一个位置就我就嗰、那个空虚感又翻嚟啦。咁就开始咧乜嘢都 feel 唔到，好奇怪。 间餐厅又好，即系啲人嘅赞赏又好，望到两个仔冇感觉嘅，跟住连对食物都冇埋感觉。 系咯，美食我以为系你嘅救赎嚟添。 好大镬，系连对食物都冇埋感觉，嗰度就真系真真正正大镬啦。咁我就举手叫我老公带我睇医生先嘅。 嗯， 喂，好唔妥啦，我乜嘢都冇感觉啦，咁啊。 嗯 咁啊，咁嗰時咧都仍然係好即係嗰個 in control 嗰個思維咧，仲係好強啊！咁睇完醫生，咁醫生就已經話：哦，你原來你係 ADD 嘅人，你係 ADD 嘅，你 ADD 嘅另外一邊就一定係抑鬱啦。 係啦，咁你就所以咧，你咁啦啦啦就抑鬱啦咁樣。咁我就 OK 知道。我知道我 ADD， 我知道抑鬱， 被通知一般 係 I can handle， 唔係啊，嗰時我係 I can handle， 咁 兩個醫生俾藥我食，照唔食喎，我以為自己可以，即係我仲係好 prideful 啊，好自大，覺得自己能夠 control 到， 係， 咁啊過如是者過多過再過多咗兩三個月啦，就徹底的係真係冧到一個點係有起死嘅念頭咯，因為當你去到一個位係乜嘢都 feel 唔到，持續 feel 乜嘢都 feel 唔到，跟住就突然間覺得活多一秒都好辛苦咁啊感覺，跟住就唔掂啊，即系 reflect 得好緊要，就再揾咗另外一個醫生，個醫生直情話：哇，你馬上停止工作，你已經開始有危險啦，即刻要停咁樣咯。 最近呢幾日我見到網上大家開始對有首歌咧，一首都幾耐歷史一首歌開始有關注，就點解咧？就是、中島美嘉有首歌叫《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咁係其實係佢當初即係佢開始聽唔到嘢，佢耳仔可以失聰嗰陣，佢唱就歌。咁佢而家好翻咧。佢又出嚟再唱歌，呢首歌你會即係如果你見到佢可以上網度去睇佢而家嗰個版本， 新嘅版本， 新嘅版本即係同佢我哋而家即係我今日揀咗呢個 version 咧，係有分別嘅， 感情上嘅分別， 感情上嘅分別。而我覺得有少少令我諗起 Esther 你呢一段時間嗰個奮鬥史，因為 中島美嘉嘅失聰同埋 Esther 對於美國嘅失去，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聽一聽中島美嘉首《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我哋翻嚟再繼續呢個美食美學嘅生活觀，希望大家中意。 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過去もついばん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杏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子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再录得一宗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确诊个案，累计四宗，两宗同南非相关，两宗同尼日利亚相关。最新确诊的38岁男子上月24号由卡塔尔抵港等候转机，因为签证相关问题在机场限制区逗留，上月27号接受离境前检测，结果呈阳性。患者并未接种新冠疫苗，他没有病征，基因组测序分析结果确认个案带有 Omicron。 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上月15号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往尼日利亚，其后从卡塔尔到港，他在香港机场逗留期间曾到访的地方已经在上月29号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有关人士需要在今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暂时未有相关确诊个案。另外，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当中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2宗检测结果待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结束在武汉的访问行程，傍晚经深圳返港。她在最后一天的行程中参观了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她说，香港看好碳市场，但国际间对相关交易能否达至减排没有一致意见，担心企业超额排放后选择购买限额，没有动力减碳，回港后要和港交所研究碳交易证券化工作。赤柱大潭道晚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晚上8点几接报，表示大潭道位于石澳回旋处和大潭水塘之间的路段有私家车和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受伤昏迷，送东区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至于私家车司机清醒，没有受伤，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美孚九华径两间烧烤场的负责人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无牌经营食肆罪，裁判官说罚款不足以反映罪责，各判囚4星期，缓刑24个月，两人各被罚款40,000元。案情指当日食环署人员到场巡查，有员工在收银处收费，共有約350个顾客在场烧烤，场内雪柜有鸡翼、猪肉、牛扒和蔬菜等，两名被告都承认是处所负责人，未能够出示有效牌证，当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70点，上升3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33点，上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2.9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3，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91美元，卖出1788.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两个地方选区，分别是九龙西和九龙中的候选人政纲。先介绍九龙西，这个区有大约381,000登记选民，三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两个席位。 一号梁文广，政治联系西九新动力。 各位九龙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西九新动力梁文广。我参选的重点政纲是要争取尽快恢复通关。我承诺入到立法会第一件事是会质询政府通关的详情，同时要求兑现三年上楼承诺，多管齐下，促进土地房屋流转。我承诺会将你的声音带入议会，和大家一起拍住相，将九龙西变成幸福社区。12月19日，请投我梁文广信任一票，同经历拍住相，多谢你。 二号冯检基，冇申报政治联系。 我是冯检基。这两年来市民无力感强，不少人想着离开香港，但很多人和我冯检基一样，是没有想过离开，因为我爱香港。现时社会低迷，房屋、医疗、安老和青年出路正正是需要改革的时候。三四十年来一直以单一议员之力和市民推动社会改革，今日我冯检基仍然有一团不灭的心火，重燃社会能量，为香港我愿意再战。 三号郑永信，政治联系民建联。 各位九龙西的市民大家好，我是民建联的郑永信。社会已经回复稳定，我们是时候要大力拓展经济，改善民生，变革求变为香港。我郑永信承诺致力是增建公屋，改善医疗，告别劏房，加快市区的重建，同一时间力争通关，把握地区的新机遇，和大家一起乐活安居，闪亮西九。恳请大家支持我郑永信，多谢你。 九龙中有大约454,000登记选民，三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两个席位。一号李慧琼，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民建联的李慧琼。在大家的支持底下，我参与地区工作超过20年，立法会工作亦都超过10年。过去为社区、为香港努力拼搏奋斗。我在议会和地区的工作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接下来香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一起去处理、去解决。恳请大家继续支持我，让我们一起重振香港经济，打破固有思维，革新求变，团结向前。 二号杨永杰，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杨永杰。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声音，呼唤新的建设力量。这刻让香港重新出发，给香港一个进步的机会，给新时代一个改变。今时今日，人变香港先会变。撑永杰入议会，为了服务，为了打拼，为了改变，让香港变得更加美好。今次立法会九龙中的选举是永杰和反对派之争，请大家集中票源，一起争取建设力量第二席。多谢大家。 三号谭香文，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过去这一年，立法会被建制派垄断，很多时候议会很多议案都是匆匆地通过，甚或只是需要3分钟，建制没有把关，做了鹌鹑。过去这一年通过了是3200亿，剩下只有8000亿的公帑，是时候要踢走建制，让我谭香文为大家监察政府，急住盘数你们的血汗钱。多谢各位。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新界东南和新界西北。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市区出现了野猪的话，应该怎样处理呢？欧女士， 有些卫道之士就认为即捕即杀就不人道，但是我觉得顾及了人命的安全先。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麦志豪， 如果解决问题的根源，又不需要落这个杀猪令，听众不会反对的，是吧？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尤其是之后就屋企的晚餐我负责啦。 吓、啊、你5岁嗰时 候？唔系唔系5岁啊，嗰时11岁啦。即系去到中学的时候，真的个晚餐真系我负责噶啦。 哇，真系 系啊！ 嗱，伟哥，我真系食过佢包嘅饺子啊，佢真系一手自己做晒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瑜仲有我陈伟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啊，响一个好有冬日气氛17度嘅夜晚，有我嘅好拍档米哈，同埋我哋嘅嘉宾名厨 Esther 沈依红。我哋头先讲到，慢慢你 Esther， 你慢慢连食嘢，你最中意嘅呢个爱好，你都开始觉得有少少黯然失色。 唔系黯然失色，系只头冇咗， 唔见咗， 直头日日。我老公问我想食啲咩，我答唔到佢。 即系有味觉嘅，不过冇食欲。 系啊，同埋直头咧，去到一个点系我都唔会食嘢噶。 嗯， 好瘦啊嗰阵时，好奇怪，个人冇知冇晒动力咯。咁嗰阵时即系虽然系抑郁嘅情绪啫，但系唔系失忆啊嘛。其实我之前本身个人系一个好积极嘅人嚟嘅，我都有去啲大学嗰度咧讲啲 motivational talk 咁样噶。咁我即系之前冇咯，之前仲喺度 motivate 紧人哋嘅，但系自己一刻想死咁样，就搞乜？咁好唔开心。咁啊，好在我就即系都拥有一个咧唔甘心嘅性格啦。咁嗰时即系坚持去睇医生，虽然我好唔开心，即系唔系好唔开心，即系 feel 唔到嘢，净觉得唔知做咩事活喺一个世界上面有咩感觉啦。咁我都每一次嘅医生我都冇甩嘅，都有照去嘅。咁嗰个医生佢即系虽然咧，其实end up 发现咧，其实系有啲误诊啦。其实我系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先嘅。 OK， 咁咧系我嗰、那个 生理影响心理。 生理影響咗個心理啦，係啦，我咧係我身體產生好多抗體打我嘅甲狀腺啊，咁我個症狀咧其實係甲亢，但係咧驗出嚟咧啲甲狀腺指數咧都偏正常，咁但係因為我個 profile 咧實在係太係完美嘅 depression 啦， 望上去一望就覺得應該係抑鬱症。 兩年生兩個又叫做 artistic 底嘅人啦，跟住又 ADD 啊咁樣，你仲唔係 depression？ 大情大性，大起大落。 喺嗰張清單上面 tick 咗好多 tick。 冇錯，我真係好記得我第一次去個嗰個醫生嗰度咧，咁佢真係有張問卷俾我填喎。咁其實佢睇你個程度去到顛到去邊一個程度啦。头嗰两三页咧都剔得几满下噶，哇！到之后嗰啲哇咁坑嘅，我都未至于去到咁癫，咁样真系但系都真系中咗好多嘢噶嗰阵时。 但系药食完又好似觉得冇乜效，系咪？ 好 up and down 咯，因为其实冇对症下药到啊嘛，所以啲药咧只能够扶到我一阵，跟住又跌落嚟咁样。咁嗰一年咧就2016年咧就系、是、我识你嗰一年咯。咁其實嗰一年咧，就係全年咧，我係停止咗工作，我係冇辦法工作嘅。但係我就要即係其實自己即係碎到一地都係碎片咁樣咧，喺度收拾自己啦，執拾緊自己啦。咁我嗰次識你咧，就係、是、做瑜伽嘅時候識啊嘛。其實我本身唔係做瑜伽嘅，但係其實有一次啲發生咗一個先咧，就令到我一定要立心要。要起碼即情緒未必即刻可以改善到，但係身體嘅狀況一定要馬上要好翻啲嘅。就係、是、我有一日即翻到屋企，我兩個仔衝埋嚟我屋企，衝埋嚟我身邊叫我抱，我係冇力抱佢哋咯。跟住嗰下我即對住你講，媽媽會 get healthy for you。 我 真 係 好傷心啊！即係嗰個 自己健康。 抱两个仔的力量都没有，那时我就开始做运动了。但是因为医生就建议我不要再做一些那么刺激性的运动，因为我其实就是压力爆煲嘛，即是个人冲得太激，你要学慢慢活， 即不要那么是竞争性的项目。 通常在瑜伽房里面很少好像我这种高能量的人。 即系咁刺激咁喺度，通常 系适合喺直播室里边嘅。 大家系啦，大家都会比较系柔和一啲。但喺我身边咧，竟然有一个同我差唔多，又系快快乐乐，又系大情大性，又好开心、好坦白嘅一个人。所以我哋就我觉得啊， 嗰时系啊，其实 一见如故， 一见如故，我就觉得 我嗰时都仲系弹嚟弹去嘅，有啲都仲系有啲 energy level 系。 呢个形容词通常系形容海林嘅， 所以哎呀。 但是那时候我就真的瘦到你记得啊，真的瘦过现在好，不是 sorry， 现在没得比的，大紧套。 但你现在都不即是你真的不是肥。 但那时候那种瘦是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健康的病紧的，即是没有朝气的那人。我觉得那时候即病当时就当然不知道，现在望回头看回那时候的相都哇。真是一个病人咁嘅样我咁啊！ 但系你话头先我哋喺咪后边你讲过，你有一刻咧，你系突然间发觉你自己好似觉得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好翻，有一个好翻嘅希望。 系啊， 你话诶、哎，你唔想食嘢，唔想食嘢，突然间你想食翻寿司。 咁你嗰个已经系事隔咗年几噶啦，年几两年噶啦。 嗯。 咁嗰时即病嘅系成个2016年咧，都基本上系起起跌跌咁样，同埋嗰一年咧都食住好多啲精神科嘅药啦，所以嗰一年嘅记忆咧都好模糊。 嗯、 但系入边都有啲即系正常啲日子嘅，咁我记得嗰阵时都有同自己许下咗个承诺，就话因为即系抑郁症实在太辛苦啦、 嗯， 如果我他朝一日好得翻嘅话，我一定会出嚟帮。人用我呢段經歷嚟幫人，所以點解我而家你問我介唔介意講俾人聽？我唔介意，我其實我經常都同人哋分享我段經歷嘅，因為我好希望藉著我呢個經歷，其實我呢個經歷即係我已經捱咗噶啦，已經過去咗啦。其實我每一次分享，如果即係每一次即係能夠幫得一個人，得一個人啦，同埋就會令到我嗰段捱嘅付出咧。值回更多的票價咯。 呢個分享咧，其實起碼有兩個好重要的信息啦。嗯、第一個就是其實我哋唔好覺得自己搞得掂。 嗯， 係。當情緒有問題，甚至去到一啲有自殘傾向出現啦，其實呢啲係好重要的信號。你係需要去找專業的人去診斷啊。 嗯。 即係究竟最後是原來是生理的病。是不是影響啊？定係還是真係一個心理上的抑鬱咧？等等，其實都係要由專家去再去睇啦。第二個信息咧就係生理同心理咧真係互為影響。 冇錯， 即係我哋唔好成日都覺得啊嗰、那個係心理病，咁我就唔使。其實可能你做運動，或者你去飲食嘅改善，或者你生活節奏嘅改善等等，令到身體上邊去改善咧，又可能幫到心理。 其實喺你個故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其實有病一定即係你覺得自己開始臨依一樣嘢係即係真係去要揾專業嘅人去診斷，但係診斷嘅過程其實係一個係唔係單向性嘅，係雙向性嘅 自我認識嘅過程。 因為當你醫生其實亦都係睇你自己，即係睇你嘅症狀去判症嘅啫嘛。有時候未必一定準，咁所以你一定要當你話你當時食藥嗰陣，你會發覺冇原來冇效嘅，你要不斷地去睇同醫生去溝通，去揾到底真正嘅原因喺邊度。而好多人係唔知道啊！我可能我醫生話我係咩病，我係咩病，但係未有時候係你要同醫生溝通。 同埋嗰時我即係自己真係做得好嘅，就係我係好積極去跟即係 跟進。 除咗醫生同我講嘅嘢之外，咁我都有好多其他嘢都有一齊去。 幫 自己嘅，例如我去，我開始去學寫書法啦，因為我知道自己要定落嚟啦，同埋要其實書法我一直由細到大都有啲即係中意嘅，但係因為太工作狂嘅關係啦，咁就冇去學。 亦都欠缺專注度啦。 係啦，咁 開始 就反而又做到喎。 係咯， 又係之前做唔到嘅，又突然間做到喎。咁我嗰時又即係要修補我同屋企人嘅關係啦，因為其實我好多嘅。其實你抑鬱症都是因為你之前沒有治癒到的瘡疤被揭出來、自己的黑暗點暴露出來、我都修補了很多的關係啦，即例如跟老公、跟家人、我那年呢是第一次跟我老爸一起就兩父女去旅行咯、我們去了一個火車旅行、 都好開心嗰年做咗啲好特別嘅，同埋就重新其實我同我老公已經係基督徒嚟嘅，但係嗰陣時咧就純粹信啦，用個腦去信啦，唔係用個心去信啦。咁嗰年都開始去真係去學習神嘅話語啦，就去去查經班啊、聖啊嗰啲咁樣啦，去同神行翻近啦，認識咗我同神嘅真正嘅關係之後，明白到原來爱是无条件的，他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不需要这个世界的世俗的眼光去说我好的。那就有很多 的方面的，即是身心灵啊，真是三样 的。自我去了解。 三样的一起去帮我自己，但是就那时候都去很辛苦的，去到2016年底啦，居然有个很大的 relapse。 哦，即系突然间系啦，病 本来都叫做觉得好似好翻啲噶啦，我都冇甩食药嘅，一路有食药，即系其实应该起码都保持住个状态啦。点解会差落去咧？直成有一个礼拜系完全屋企喊到出唔到街，咁啊，先至再揾新医生就发现咗我个自身免疫系统嘅问题咯。 哦，即系嗰阵时先确诊翻系甲亢嘅问题。 咁话系去到2017年嘅年头， 系啦， 再睇另外一个新医生，嗰个医生就想起去帮我验我的抗体，就发现我的抗体是比正常人超出了几百倍的，很夸张。 所以看医生或者寻求专业意见都可能要多一点。 是一个 two way 的，不是一个单向性。 因为有些人呢，正如我经常都说教育都是这样，就是小朋友被送去幼稚园之后呢，父母就好像已经不用处理那个教育的问题，你学校教的嘛。其实看医生一样。 是啊， 即是你看医生，你不可以觉得自己的病就是医生帮你医。 其实钱即等同于就是你觉得钱大晒咯。我给了钱看医生，我吃他给我的药就 suppose 一定要医好我。 是。 即我给了钱那个老师帮我仔补习。 是啦。 他就一定要成绩好的啦。即其实呢，即不是万能的，真的要靠自己的配合啊，靠自己即 他们是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的。 辅助一下。 是啦，所以你要将即係適當嘅或者足夠嘅證據俾佢去分析先可以做到佢嘅診斷。 因為其實我哋以前就諗嘅嘢好多時候係黑同白，病同埋冇病。其實人根本唔係咁樣嘅。 我哋而家有所謂亞健康啦， 一個活生生嘅人，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可能係啦，我哋可能已經踏入咗亞健康啊，或者其實。所以由一個即係我哋係想點樣揾翻嗰個本身嗰個 balance 啊，揾翻嗰個平衡， 同埋有即係身邊對身邊嘅人咧，我哋真係要 sensitive 啲咯。其實即係而家我老公當然係好識啦，但當時其實如果佢有聽我講， 佢話你勤力啲就得㗎啦，係咪？ 佢唔好即係再叫我勤力啲，真係叫我可以相反叫我去唞一唞咧，其實。未必我需要病得咁，即係 各位聽眾必須要知道咧。阿 Esther 嘅老公係喺嗰個直播室外邊玻璃外邊，係直接地聽緊呢番説話。 其實即係我形容我哋咧嗰個情緒咧，好似一條橡筋咁啊，拉下鬆下，拉下鬆下就咁拉嘅，拉到斷咧，咁咧就好難修復噶啦。咁樣咧，佢而家識噶啦，因為佢都受咗好多苦啊。之後我嘅病， 佢我哋唔講佢老公， 我哋唔 講 佢 老公， 唔好講。我哋唔係，但係我 Esther。我覺得你而家係多咗一種好似好似同自己有一種和解啊，同自己過往有一種和解，好似有一種 其實 係冇嘅平靜。係 點樣咧？ 即其實我覺得，因為我以前好唔中意自己啊嘛，因為我 ADD， 我細個嘅時候即我又唔係好嚴重啦，但係就。即做咩都唔做得唔好，跟住又成日都唔知點解，一啲脾氣又好差嘅，唔識同人相處嘅。我細個認識我嘅人咧，係冇辦法想象到我而家會變成咁樣嘅，係一個好難相處嘅人。咁所以其實，但我自己都知個，但我控制唔到自己喎。 係。 咁我所以我自己都好唔中意自己咯。咁所以我 自我個形象好低嘅。 咁我去到廿幾三十歲嗰段時間咧，就係不停喺度做一啲。想別人哋中意我嘅事情咯，即係要做嘢要叻，要做一個入得係啦，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結咗婚咧生個仔咧都要繼續做嘢嘅，即係要 生人一個都唔夠再生， 係真係好跟住 四個係 啦咁啊，咁而家唔係多咗啦，唔好而家兩個唔 count 啦，咁就。 是真的做到臨完那一年，即我真的懂得自愛咯。以前真的有少少自殘的其實，但當時不知道的， 即自己的內在感受是 跟自己 沒關係。 我們即說是 at peace， 現在我跟我自己的內心得到和解了，咁就好多嘢就以前好用力去做嘅，好即係例如我好希望我啲 friend 多啲嚟我餐廳幫襯我，又唔會嚟嘅。但我即係開始自己同自己得到一個平安嘅時候咧，我啲 friend 嚟咗我都唔知喎，見到佢哋 po 咗上網喎，跟住餐廳嘅生意越嚟越好啊，跟住即係譬如朋友圈啊越嚟越大啊，即係以前啊好落力，好想去做嗰啲嘢，就即係想要得到嘅嘢咧， 太 過 在乎係咪啊？ 你做得太緊嘅時 候，唔係用錯方法，那個出發點錯咗。即係例如我當初好想減肥嘅時候咧，我做 model 嘅時候好想要個三頭肌，操極都操唔到。但係後來咧，為咗係健康，為咗想可以做一個好嘅媽媽咧。咁我做而家，哇！那個三頭肌爆曬出嚟。 其實最主要係攞個 BB 袋。 唔係，我成日話咧 ，BB 咧係一個好好嘅啞鈴嚟嘅，識得利用嘅話， 係要用啱個 core 先得。 係，BB 其實佢個增磅嘅速度咧，係同你增肌肉嘅速度一樣。 不過 Esther 嘅故事都話俾我哋聽，除咗外在生個 BB 出嚟咧，即係揾一個內在 BB， 揾翻自己天真 BB 嘅狀態，其實可能幫到自己。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嗰個保持嗰個青春嘅秘訣咧，真係唔係話咩外面要做啲咩，其實內心嗰、那個嗰、那個 內心嘅保養， 嗰、那個天真無邪嗰、那個嗰樣素質咧，係最能夠保持到一個人嘅青春嘅。 Esther， 多謝你今日過嚟。我希望今日嗰個古仔，我哋喺度嘻嘻哈哈講啊。但係我希望凡有過呢種咁樣經歷啊，或者而家可能覺得自己可能好辛苦啊，生活好攰啊，可以覺得知道點樣樣，其實凡事都有希望。你可以慢慢咧，其實情緒病啊，或者任何嘅病咧， 同埋個即係我覺得個重點就係、是。其实是很闲的，等于你伤风会去看医生吃的。 很多人都跟你一样有这样的经历。 是啊，但是呢真的很多人呢还觉得，尤其是中国人的社会呢，尤其是男士添，觉得呢有这种病呢就是一个弱点。那么大家要即将这个 stigma 呢去放低。 不要自己死撑是吧？ 是啊，其实 是很寻常的。而且呢不要等他对。就變到好差嘅時候先去處理，其實咧可能係同揾啲朋友鬆一鬆啊，傾一傾，或知音嘅人咧就可以幫到手噶啦。 我哋不如聽翻首阿妹姐嘅歌啊！最近可能好多人都嚇喺度睇緊電影啊，或者聽緊首歌，所以我想聽翻首梅艷芳嘅《此事故人來》，因為林夕嘅詞其實寫得好好嘅，三餐一宿也共一箱，係咪？希望大家下次再傾過，拜 拜。 Bye bye 是波濤同做過夢，本應是一對。人在思念夢中不覺醒後要歸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箱，到底會是誰？但凡未得到，但凡是過去，總是最登對。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伴，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消。